英明没有理他，嘴里咬着烟，慢悠悠地倒满了一碗，端起来的时候都没有去看食意，闷头继续喝。这次他喝得没那么快，但是一滴没洒，就真的是一碗这么干下去了，然后继续倒。他咬着烟倒酒的时候就眯起眼睛，烟雾缭绕在他和食意中间，显得气氛有些诡异。旁边围观的人也没有敢插嘴，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人是食意叫来的，结果来了就让人这么喝酒，话都没有说一句，连今天正主请客的都没有接话，其他人就更没立场了。食意看着英明一碗接一碗的喝，表情有些阴沉。一直到对方第三碗喝完了，终于伸过手去把酒瓶按住。 行了，知道你酒量好。 英明这才抬头扫了他一眼，嘴角的弧度有些嘲讽。 怎么不用喝了？ 他平时拍戏不戴眼镜。石毅按着酒瓶他都没撒手，直直地看着对方，眼底透着一股了然，但更多的是调侃。被他这么一反问，对面的石毅下意识皱起眉，彼此就这么焦灼着。一直到旁边的人都开始发毛了，石毅才用力把酒瓶从英明手上拿了回来，不爽地往旁边一放。这一下手劲儿不小。英明看着石毅也点了根烟抽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再抬头。 妈的，你小子下次再迟到，这一瓶我肯定让你灌下去。 然后自己把那杯酒喝了。英明笑了一下，旁边寇金带头乐了。在场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笑的，但是这一闹腾倒是把刚才的那份尴尬冲淡了。后面多数是寇金的自由发挥时间，他本来嘴皮子就利索，黄段子冷笑话一肚子都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倒，其他人也就跟着捧场。英明坐在比较靠门边的位置，因为刚才喝酒喝得有点猛，胃里不太舒服，就打了个招呼去洗手间。石毅看着他跟人笑着点头的样子，眼神有些复杂。英明已经明确表示了炒作他不愿意继续配合下去，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算完。投资方和导演监制的想法显然是与他相悖的，而刘丽的态度更让整个事件当中英明的意见显得有些无关紧要。剧组里很多人都明白究竟怎么回事，有看热闹的，也有传闲言碎语的。不过任何事有人高兴就必然有人不爽。刘丽之前说整个剧组的人都被删减了戏份，只有他一个人加戏了，并不是随口说的，这是事实。虽然加的内容让英明觉得很扯，但一样会促成别人心中的不满。意见最大的当然就是作为男主角的董晓。他和英明是旧识，大概是英明最红的那段时间跟董晓是合作过的，不过那时候是董晓给英明做配，演他的朋友。如今风水轮流转，换了英明要给他做配角，还是配角的配角，这大概也是娱乐圈有意思的地方。时间和机遇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有些人一夜红起来却连自己也莫名其妙，有些人以为自己已经是风头无两了，可能只需要一个意外就能从天堂掉到地狱。不过其实英明哪种都不算，他见到董晓的时候甚至还打了声招呼。台面上两人相处还算可以，不说有多熟人，但是好歹也合作过，但是总能随便找到两句话题出来聊聊。知道刘丽和英明的这起绯闻炒作带起了讨论的话题，爆发点大概是加戏这件事。董晓得到通知的时候非常不理解， 一个打手有必要跟女主发生感情纠葛？根本没有意义吧， 更别提这个打手一共也没有两句台词， 还不需要挑得很明朗，只是很隐晦地表达出一种朦胧的感觉，其他的让观众去猜测就行了。 导演显然是已经思考过了，甚至带了一点莫名的兴奋。 哪怕是杀手，他也有自己的感情啊，对吧？他对女主的心态其实是求而不得， 所以最后他跟男主的对手戏才会特别的激烈。 这么一解释，旁边饰演反派的老演员笑了。 要我干嘛？我看直接让董晓和英明对掐算了。 或者干脆让赵老师也跟刘丽来一段，我跟赵老师打。 话题越说越扯，英明看了旁边的赵瑞一眼，后者了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对视一笑，眼底尽是讽刺。赵瑞跟这帮年轻人本来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接这部电影就是因为报酬还可以。商业片谈不上什么电影文化，赵瑞凑凑热闹冲个场面，戏份多少也不会影响到他的酬劳，所以看着这种争戏份的戏码，只觉得有点滑稽。这剧组待了这段时间，他也就对英明的印象还不错，可能是对手戏比较多，觉得还挺敬业，看着以为跟其他人差不多，真接触了发觉人挺有意思的。英明的心很细，有些夜戏或者动作戏都能感觉到英明会照顾着其他人。外人看娱乐圈觉得是个你死我活的争斗场，但说穿了，他们这些演员都是同事，有些地方能帮一把的强过拼命掣肘，与人方便才能自己方便。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了。导演对于董晓和其他人的调侃只是很淡然地摆了下手。 哎，我跟监制商量过了，已经这么确定了，新的脚本下午就能给你们，到时候你们熟悉一下啊。 他开这个会就是做个通知，不是为了讨论意见。董晓皱着眉没有说话，视线扫到对面的英明，排斥的情绪显而易见。幸亏英明压根儿不在乎，无论加不加戏，他在这个剧组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等他拍摄的部分结束，打算出去旅行一趟，避开这些麻烦。至于具体还要拿他和刘丽的事吵多久，英明已经有些不关心了。不能撇清关系，至少可以不配合。媒体在访问的时候，每次扯到这个话题上都会被他带过去，有时候问的频率太高，他索性把王一奇扯出来，宁愿把话题转到性向的无聊猜疑上。就在所有人都觉得炒作的内容太过繁复而有些厌倦的时候，很突然的，石毅和刘丽私下约会的照片被爆在了网上。虽然照片上的内容本来没什么，只是两个人一起吃饭的照片，但是发照片的人言之凿凿说刘丽和石毅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甚至经常在对方家中过夜。媒体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敢写出石毅的真正身份，只说是权贵之后出身显赫，这种在言语之间不断暗示，留给好事者一个不小的想象空间。于是不同的媒体争相开始编写这段最受欢迎的八卦故事，刘丽和英明的关系，刘丽和石毅的关系，甚至石毅和英明的关系，包括之前石毅的一次探班也被人翻了出来。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内幕，扯到最后连石毅和英明为了刘丽曾经争风吃醋在酒吧里大打出手都写出来了。寇金后来打电话给英明求证的时候，英明只是冷笑着嘲讽了一句， 就可惜了，石毅不是演员，不然找来客串多有效果。 刘丽这个女人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英明对这种事情已经是习以为常了，石毅却极为不适应。当他第一次走出公司门口被几个小报记者围着问长问短要采访的时候，旁边的欧阳表情都快扭曲了。 你终于想通了，肯通过公关来进行形象宣传了。 这话说的无不调侃，石毅瞪了他一眼没吭声。